在这次占领立法院甚至无占领行政院的事件上面呢，马英九呢一再显示呢，他其实是没有国民党内部的重量级人马甚至没有其他党员呢的支持的。咁虽然而家王金平话出嚟讲嘢，亦都希望呢几党一齐倾啦，包括民进党啦，但係成件事发展到而家呢，马英九俾人嘅感觉呢都系自己唱独脚戏。咁当然都一方面反映呢，佢不嬲都系国民党里面嘅少数派，但更重要嘅呢就系年尾呢个所谓七合一选举啦，以至嚟緊呢下年年尾嘅总统选举呢，我諗国民党嘅人呢都觉得马英九已经是负资产，所以根本就不会跟他讲嘢咯。